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

还是打算赖着你。 脚步越来